你好，我是王正。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堆的应用，如何快速的获取到 TOP 10最热门的搜索关键词呢？搜索引擎的热门搜索排行榜的功能你一定使用过，那你知道这个功能是如何来实现的吗？那实际上它的实现一点都不复杂。搜索引擎每天会接收大量的用户搜索请求，它会把这些用户所输入的搜索关键词记录下来，然后在离线的统计分析得到最热门的 TOP 10搜索关键词。那请你来思考一下，假设现在我们有一个包含着10亿个搜索关键词的日志文件，那么如何才能够快速的获取到热门榜的 TOP 10的搜索关键词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用堆就可以来解决，这也是堆这种数据结构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那在上一节的时候我们讲了堆和堆排序的一些理论知识，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堆这种数据结构几个非常重要的应用，优先级队列、求 top k 和求中位数问题。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应用场景，优先级队列。优先级队列，那顾名思义，它首先应该是一个队列。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讲过，队列最大的特性就是先进先出。那不过呢，在优先级队列当中，数据的出队顺序不是先进先出，而是按照优先级来的，优先级最高的最先出队。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一个优先级队列呢？其实方法也有很多，但是用堆来实现是最直接也是最高效的。这是因为堆和优先级队列非常的相似，那一个堆就可以看作是一个优先级队列。那很多的时候它们只是概念上的区分而已，往优先级队列当中插入一个元素，就相当于往堆中插入了一个元素。从优先级队列当中取出优先级最高的元素，这就相当于取出了堆顶元素。那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优先级队列，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多。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很多数据结构和算法都依赖于它。那比如说赫夫曼编码、图的最短路径、最小生成数算法等等。那不仅如此，在很多的语言当中都提供了优先级队列的实现，比如说 Java 和 C++ 当中就有这些。那只讲这些应用场景是比较空泛的，现在我来举两个例子，让你感受一下优先级队列具体是怎么来用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合并有序小文件。那假设我们现在有100个小文件，每个文件 100MB 大小，每个文件当中存储的都是有序的字符串，那我们希望将这些100个文件合并成一个有序的大文件，那这里就会用到优先级队列。其实它整体的思想有点像于归并排序中的合并函数，那我们从这100个文件当中各取第一个字符串放到数组当中，然后比较大小，把最小的字符串优先级队列具体是怎么来用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合并有序小文件。那假设我们现在有100个小文件，每个文件 100MB 大小，每个文件当中存储的都是有序的字符串，那我们希望将这些100个文件合并成一个有序的大文件，那这里就会用到优先级队列。其实它整体的思想有点像于归并排序中的合并函数，那我们从这100个文件当中各取第一个字符串放到数组当中，然后比较大小，把最小的字符串放入合并后的大文件当中，并且把它从数组当中删除掉。那假设这个最小的字符串来自于 13.txt 这个小文件，我们就再从这个小文件当中取下一个字符串，并且放入到数组当中重新的比较大小，并且选择最小的放入合并后的大文件，并且把它从数组当中删除掉。那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文件中的数据都放入到了大文件为止。那在这里我们用数组这种数据结构来存储从小文件中取出来的字符串，每次从数组当中取最小字符串都要循环遍历整个数组，那显然这不是很高效的。那有没有更加高效的方法呢？那这里就可以用到优先级队列，也就是说堆。我们将小文件从取出的字符串当中放入到小顶堆，那堆顶的元素也就是优先级队列对首的元素，就是最小的字符串。我们将这个字符串放入到大文件当中，然后把它从堆中删除，然后再从小文件当中取出下一个字符串放入到堆中，那循环这个过程，就可以将100个小文件当中的数据依次的放入到大文件当中。我们知道删除堆顶数据和往堆中插入数据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 O 括号 log n， n 代表着堆中的数据个数，那这里就是100，是不是比原来数组存储的方式要高效多了呢？那第二个例子就是高性能定时器。先假设我们有一个定时器，定时器当中维护了很多个定时任务， 每个任务呢都设定了一个要触发执行的时间点，定时器每过一个很小的时间单位，比如说一秒，就扫描一遍任务，看看是不是有任务到达了事先设定的执行时间，如果到达了，那就拿出来执行。但是呢，这样每过一秒就扫描一遍任务列表的做法实在是非常的低效。那主要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任务的约定执行时间离当前的时间可能还有很久很久，那这样前面的多次扫描其实都是徒劳的。那第二呢，每次要扫描整个任务列表，如果说任务列表很大的话，那一定会非常的浪费时间。那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使用优先级队列来解决。我们按照任务设定的执行时间，将这些任务存储在优先级队列当中，那队列的首部，也就是小顶堆的堆顶，那存储的就是最先执行的任务。这样定时器就不需要每隔一秒就去扫描一遍任务列表了，它拿对手任务的执行时间点与当前时间点相减，那得到一个时间间隔梯，这个时间间隔梯就是从当前开始需要等待多久才会有第一个任务需要被执行，那这样定时器就可以设定在 T 秒之后，然后再来执行任务。从当前时间点到 T 减1秒这段时间内，定时器都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当 T 秒时间过去之后，定时器取优先级队列当中对手的任务来执行，然后再计算新的呢，就是针对于动态数据集合，也就是说数据集合事先并不迟到，有数据动态的加入到集合当中。针对静态数据，如何在一个包含 N 个数据的数组中查找前 K 大数据呢？我们维护一个大小为 K 的小顶堆，顺序便利数组，从数组中取出数据与堆顶元素比较，如果说比堆顶元素大，那我们就把堆顶元素删除，并且把这个元素插入到堆中，如果说比堆顶元素小，那么我们就不做处理，继续便利数组，这样等数组当中的所有数据都便利完之后，堆中的数据就是前 K 大数据了。那便利数组需要大 O 括号 N 的时间复杂度，一次堆划操作需要大 O 括号 log K 的时间复杂度，所以最坏情况下 N 个元素都入堆一次，所以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K。 那针对于动态数据求得的 top K 就是实时的 top K。怎么来理解呢？我举一个例子，一个数据集合当中有两个操作，一个是添加数据，另外一个是询问当前的前 K 大数据。如果我们每次都询问前 K 大数据，我们基于当前的数据重新计算的话，那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K， 那 N 表示当前的数据的大小。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一直维护一个 K 大小的小顶堆，当有数据被添加到集合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拿它与堆顶元素进行比较，如果说它比堆顶元素大，那我们就把堆顶元素删除，并且把这个元素插入到堆中，如果说它比堆顶元素小呢，那我们就不需要做处理，那这个时候需要询问当前的前 K 大数据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立刻的就返回给它。前面呢我们讲了如何求 top K 的问题，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下如何求动态数据集合中的中位数。那中位数顾名思义就是处在中间位置的那个数，如果说数据的个数是奇数，把数据从小到大排列，那二分之 N 加1个数据就是中位数。如果数据的个数是偶数的话，那处于中间位置的数据是有两个的，第二分之 N 个和第二分之 N 加1个数据，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随意的取一个作为中位数，比如说取两个数中靠前的那个就是第二分之 N 个数据。那对于一组静态数据来说，中位数是固定的，我们可以先排序，第二分之 N 个数据就是中位数，每次询问中位数的时候，我们直接返回这个固定的值那就好了。所以尽管排序的代价非常的大，但是边际成本会很小。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动态数据集合，中位数在不停的变动，如果再用先排序的方法，每次询问中位数的时候都要先进行排序，那这个效率就非常的低了。那借助于堆这种数据结构，我们不用排序就可以非常高效的实现求中位数的操作。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们需要维护两个堆，一个大顶堆一个小顶堆，大顶堆中存储的是前半部分的数据，那小顶堆中存储后半部分的数据，且小顶堆中的数据都是小于大顶堆中的数据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有 N 个数据， N 是偶数，我们从小到大排序，那前二分之 N 个数据存储在大顶堆当中，那后二分之 N 个数据就存储在小顶堆中，这样大顶堆中的堆顶元素就是我们要找的中位数。如果 N 是奇数，那情况是类似的，大顶堆就存储二分之 N 加1个数据，小顶堆中就存储二分之 N 个数据。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数据是动态变化的，当新添加一个数据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调整两个堆，让大顶堆中的堆顶元素继续是中位数呢？如果新加入的数据小于等于大顶堆中的堆顶元素，我们就将这个新数据插入到大顶堆。如果新加入的数据大于等于小顶堆中的堆顶元素，那我们就将这个新数据插入到小顶堆。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出现两个堆中的数据个数不符合前面约定的情况。如果说 n 是偶数，那两个堆中的数据个数都是二分之 n。如果 n 是奇数，那么大顶堆当中就有二分之 n 加一个数据，小顶堆有二分之 n 个数据。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堆中不停地将堆顶元素移动到另一个堆，通过这样的调整来让两个堆中的数据满足上面的约定。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两个堆，一个大顶堆一个小顶堆，实现在动态数据集合当中求中位数的操作。那插入数据因为会涉及到堆化，所以时间复杂度就变成了大 O 括号 log n。但是求中位数，我们只需要返回大顶堆中的堆顶元素就可以了，所以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1。那实际上利用两个堆不仅可以快速求出中位数，还可以快速的求出其他百分位的数据，那原理是类似的。还记得我们在为什么我们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当中的这个问题吗？如何快速求接口的 99% 响应时间？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利用两个堆如何来实现。在开始这个问题的讲解之前，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 99% 响应时间。中位数的概念就是将数据从小到大排列，处于中间位置就叫中位数，那这个数据会大于等于前面 50% 的数据。99百分位数的概念可以类比中位数，如果将一组数据从小到大排列，这个99百分位数就是大于前面 99% 数据的那个数据。如果你还是不太理解，那我再来举个例子。那假设有100个数据，分别是123一直到100，那99百分位数就是99，因为小于等于99总个数的 99%。 那弄懂了这个概念，我们再来看 99% 响应时间。如果说我有100个接口访问请求，那每一个接口请求的响应时间都是不同的，比如说55毫秒、100毫秒、23毫秒等等。我们把这100个接口的响应时间按照从小到大来进行排列，排在第99的那个数据就是 99% 响应时间，也叫99百分位响应时间。我们总结一下，如果有 n 个数据，将数据从小到大排列之后，99百分位数大约就是第 n 乘以 99% 个数据。那同类80百分位数大约就是 n 乘以 80% 个数据。弄懂了这些，我们再来看一看如何求 99% 响应时间。我们维护两个堆，一个大顶堆一个小顶堆。假设当前的总数据的个数是 n， 大顶堆当中保存 99% 乘 n 个数据，小顶堆当中保存着 1% 乘 n 个数据。大顶堆堆顶的数据就是我们要找的 99% 响应时间。每次插入一个数据的时候，我们就要判断这个数据跟大顶堆和小顶堆堆顶数据的大小关系，然后决定要插入到哪一个堆中。如果说这个新插入的数据比大顶堆的堆顶数据小，那么就插入到大顶堆中。如果说新插入的数据比小顶堆中的堆顶数据大，那么就插入到小顶堆当中。但是为了保持大顶堆中的数据占 99%， 小顶堆中的数据占 1%， 在每次新插入数据之后，我们都要重新的计算这个时候大顶堆和小顶堆中的两个数据个数是否还符合99:1这个比例。如果说不符合，那我们就将一个堆中的数据移到另外一个堆中，那直到满足这个比例为止。移动的方法类似于前面的求中位数的方法，这里就不再继续啰嗦了。那通过这样的方法，每次插入数据可能会涉及到几个数据的堆化操作，所以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log n。 每次求 99% 响应时间的时候，直接返回大顶堆中的堆顶数据即可，那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1。弄懂了上面的一些应用场景的处理思路，我想你应该能够解决开篇的那个问题了吧。那假设现在我们有一个包含10亿个搜索关键词的日志文件，那如何快速的获取到 TOP 10最热门的搜索关键词呢？处理这个问题有很多高级的解决方法，那比如说使用 MapReduce。 但是如果我们将处理的场景限定为单机，比如说可以使用的内存为 1GB，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用户搜索的关键词有很多可能都是重复的，所以说我们要需要先统计每个搜索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我们可以通过散列表、平衡二叉树或者其他的一些支持快速查找插入的数据结构 来记录关键词及其出现的次数。那假设我们用散列表，我们就可以顺序的扫描一亿个搜索关键词。当扫描到第 N 个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去散列表当中查询，如果存在，我们就把它对应的次数加一，如果说不存在，那我们就把它插入到散列表当中，并且记录次数为一。那以此类推，等便利完这一亿个搜索关键词之后，散列表当中就存储了不重复的搜索关键词及其出现的次数。然后我们再根据前面讲到的，用堆球 top k 的方法建立一个大小为10的小顶堆，便利散列表，依次取出每一个搜索关键词及其对应的次数，然后和堆顶的搜索关键词来进行对比。如果说出现次数比堆顶搜索关键词的次数多，那么就删除堆顶的关键词，将这个出现次数更多的关键词加入到堆中。那以此类推，当便利完整个散列表中的搜索关键词之后，那堆中的搜索关键词就是出现次数最高的 TOP10 搜索关键词了。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上面的解决思路它存在着漏洞。那我们假设10亿条搜索关键词中不重复的有1亿条，如果说每一个搜索关键词的平均长度是50个字节，那么存储1亿个关键词起码需要 5GB 的内存空间。而散列表因为要避免频繁的冲突，不会选择太大的装载因子，所以消耗的内存空间就更多了。而我们的机器只有 1GB 的可用内存空间，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性将所有的搜索关键词加入到内存当中。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还记得我们在哈希算法的那一节的时候讲过，相同数据经过哈希算法得到的哈希值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哈希算法的这个特点，将10亿条搜索关键词先通过哈希算法分片到10个文件当中。具体可以这样来做，我们创建10个空文件，00、01、02、一直到09。我们便利这10亿个关键词，并且通过某一个哈希算法对其求哈希值，然后哈希值同时取模，那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搜索关键词应该被分到的文件编号。对这10亿个关键词分片之后，那每一个文件都只有1个关键词，去掉重复的可能就只有1000万个了，那每一个关键词平均50个字节，所以说总的大小就是 500MB， 与 1GB 的内存完全可以放得下了。我们针对于每一个包含1亿条搜索关键词的文件，利用散列表和堆分别求出 TOP10， 然后把这10个 TOP10 放在一起，然后取这100个关键词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10个关键词，这就是这10亿个数据当中 TOP10 最频繁的搜索关键词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主要讲了堆的几个重要的应用，它们分别是优先级队列、求 TOPK 问题和求中位数问题。那优先级队列是一种特殊的队列，优先级高的数据先出队，而不再像普通的队列那样先进先出。那实际上堆可以看作是优先级队列，只是叫的名称不一样罢了。那求 TOPK 的问题又可以分成针对于静态数据和针对于动态数据，只需要利用一个堆就可以做到非常高效的查询 TOPK 的数据。那求中位数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变形，比如说求99百分位数据、90百分位数据，那处理的思路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利用两个堆，一个大顶堆一个小顶堆，随着数据的动态添加，那动态的调整两个堆中的数据，最后大顶堆中的堆顶元素就是要求的数据。再来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一个访问量非常大的新闻网站，我们需要将点击量排名 TOP10 的新闻摘要滚动的显示在网站首页 banner 上，并且每隔一个小时就更新一次。如果说你是负责这个功能开发的工程师，你会如何来实现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时间给你反馈。